我曾是他无了归期，忘记了团聚未归期呀。没见过父亲的小盼盼，对不起，白发小掩护我，心声在珠峰下，怎不叫人催着心肝，催着心肝泪融来净化战友的英雄行为，把我的思想来冲刷，国门前红旗下，对祖国对母亲把誓言发，是做前辈好后代，不做骄子考门房，英美大海一滴水，不做小臣浪里沙，见人而来卑微里岂容太郎谁招呀，坚持的祖国成一支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中华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卫中华。 13号选手的演唱，接下来是14号选手徐月英，他带来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 Thank you.

孤孤单单，踌躇在湖岸，黑鱼嘴边，我进退两为难。回往事，心如马鞍，我周身颤抖，刀平川。陈有才，陈有才呀，你怎么走上了这条路啊？我本是黑鱼嘴边一穷汉，祖祖辈辈在地主长船，这湖岸每一颗沙子都要我陈家的血和汗，黑鱼嘴上九道弯，这弯弯都要我的脚泥儿在上边。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，临死悲喜倦，我的爹他被阎王杖逼得把吊悬，爹一死娘疯癫，投湖自尽，命丧深潭，撇下我无人怜。地主的心肠狠，对穷人更凶残，人死债不烂，负债要子还，逼我做长工，仍然给他使船，当牛当马的把活干，收了这个亲我也收了这个冤，挨打挨骂听使唤，吃不饱来穿不暖，受尽了饥寒整整第20年。解放后穷人抬头，地主被推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，干家得保暖哪，干活心喜欢，不想着平地起波澜，做了亏心事，六神全不安，半夜里做梦，妻儿不敢言，得了一场重伤寒，我险些丧狂喘，何书记来探病，不敢把实话谈，陈瘸子的手段狠哪，跟

心，为什么你没遇到了第三只象就没有娃娘，最后娘娘替你做好吧。元宵节总是暖阳，以后转世 赖婚。 我与心相伴，纵长生。怎奈母亲的旁边坐，长生啊，你不愿我明白，令我从此自杀天涯中。你知道。 琴心，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空冰儿咋用，相见风沙彩虹，有女心寒团开空，那朵月雨自恩报得尽偏同，并杀人才人应尽功。我中母亲啊，几转日相逢门楣的朦胧，恰因我将恩赴愿把尘弃。 我可是风吹天马也解脱，我可是在王府里也命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